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这天回去迟了，常家已经吃完了晚饭，一般这个时候常德宝就等着烧出水来泡澡。陶阳子进大门，就见大舅坐在厅堂太师椅上，沉着脸看着他。旁边厢房门口，两个表兄探头看着。你想着要回来了？常德宝声调不高，却有着威严。两位表兄一回家就抢着把陶阳子受先生责罚的事告诉了父亲，说他是不用心念书，分神去看窗外的小女孩爱的板子。他们还背了孔夫子的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的话。平时这两兄弟总因背不了课文挨先生的罚。常德宝听了，想着要好好训导一下外甥。孩子寄养在家里，他就有教育的责任。陶阳子站住了，略低一点头，静静地看着大舅，像对着程老夫子的模样。常德宝咳嗽一声，本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。陶阳子在他面前出进有近2年功夫，他还是摸不清这孩子的心性。看到他半卷着有点肿胀的手，心想他有错会有先生罚他，自己又何必劳神，便挥挥手说去吃饭吧。陶阳子到厨房，刘嫂把剩下的饭菜热给他吃了。陶阳子洗过后就上楼去了，坐到床上，半躺在叠起的被子上，眼前便是老虎天窗外的一片天空。天空中跳闪着一颗颗星星，老虎天窗的窗框勾出了一个天空棋盘，星星如棋。能不能在棋盘上走出星星的布局来？放学穿过竹园与青塘的路，陶阳子头一次看到两个人下棋，他就迷上了。棋对他来说有着一种神奇的感觉，棋盘触动着他的一个梦，让他记忆起那天与母亲出来小镇时的印象，而一个个棋子在棋盘上面，便恍如他天天夜晚面对的天窗外的星空。开始，他都不知道这叫围棋，只以为是大人玩的一种智力游戏。陶阳子对孩子玩的斗草、斗鸡、斗泥球都不感兴趣，他在外是安静的，他的内心却是灵动的，棋合着他的内心， 陶阳子看下去，他很快就看明白了，那是黑白子包围空的争斗。因为黑棋先行，且棋局终了要贴二子半给白棋，所以黑棋一开始便具有了进攻性。在陶阳子看来，整个棋局便是黑棋的侵略与白棋的防御，他潜在的意识中，黑棋的进攻便是黑色世界的扩张，他总是希望白棋能够抵挡住黑棋的作恶，围起自己那片很大的黑棋无法渗入的世界来。每一次棋局结束，他也都能虚出一口气，总是指白棋的人手一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陶阳子是一个孤独的孩子，因为他是个外来寄居者，两个表兄与镇上年龄相仿的孩子多少有点排斥他，而陶阳子本来就不善言语，所以很多时间他都是独处的，常家的阁楼便是他躲避的独处地。他还是孩子，一个人的时候他怕黑暗，而母亲的去世让他对黑暗世界有了一种深切的感受。好几次半夜在梦中醒来，他孤独地面对着阁楼中的黑暗，四周都是黑暗，他只有闭紧了双眼，把被子蒙到头上。一旦接触到了围棋，陶阳子发现了通过白棋围着让黑棋无法进入的空间，是他在孤独中寻找到的一种产生希冀的方式，一种展示梦想的现实。围棋也使他看到一个让他的想象无限回转的天地，进入一个让他的生活盎然生趣的世界。于是陶阳子每天都盼着放学，他可以尽早地穿过小路去看棋。他的心悬着，就怕这一天竹园那边人手一没有坐在石桌前面，他更怕遇上个雨天，他的那一点悬念也都不存在了。只要看到棋局，他的心便宁静下来。只有白棋和飞棋的方圆世界在纠葛着、缠绕着、搏斗着，你进我退，无限变化，永远不会相同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黑白》。 转眼到了夏天，整个夏季闷热闷热的，任守一每日黄昏都摆开棋局，一边消遣一边纳凉。陶阳子仍是每天来看棋，任守一偶尔问他为什么不回去，他只是摇摇头。任守一想到那阴沉沉的长家楼，也就由着他，并在石桌边多放一张凳子。陶阳子个子不高，觉得坐着看棋看不清棋局，总是站着看。下完一盘棋，任守一会复一下盘，与对弈者分析一下棋局。有时下棋的中间，任守一也会停下来谈一点刚才所下的棋路变化。任守一以前下棋只是过棋瘾，现在很有耐心地讲着棋，有时还会向陶阳子瞥过一眼。陶阳子感觉到任守一 是讲解给他听的。慢慢的，陶阳子懂得了初步的棋理。这就入了秋，秋天雨多，这一天下了一场雨，陶阳子放学的时候雨停了。他想到这时候石桌前不会有棋局，但他依然往那边走。穿过竹园，以青塘的小路，陶阳子看到石桌前空空的，多少还是有点失望。任秋独自在敲人手一自制的竹琴，他敲得很随便，只是好玩。见到陶阳子便放下琴敲。 你又来看棋了？ 阿爹被人叫出去了，是县里来的人呢。见陶阳子默默的，任秋站起身走过来。 你真的喜欢下棋吗？下棋有什么意思？两个人干坐着，不声不响的，一坐老半天，又走不出个名堂。 陶阳子说，下棋，围空，很有意思的。方天琴从屋里走出来，插嘴说， 你看两个人下棋，就像看他们在打架。 任秋说， 打架有什么好看的？ 方天琴说， 打架当然好看，要不镇上逢集，街面上有打架的，都围那么多人看啊。 任秋似乎不怎么理会给他家当杂工的方天琴，他对着陶阳子说， 你说下棋是打架吗？ 平时不声不响的方天琴在两个孩子面前显得很有话说。 要说下棋不同打架也对，打架总会被人劝了打不下去的，但下棋非要决出个输赢，总有一个认输了的。 方天琴说着坐到了石桌对面，指着陶阳子说， 你不是喜欢下棋吗？喜欢下棋就得摆下来看输赢，我们来一盘。 两个孩子又对着眼光，方天琴的眼光中满是挑战，像是挽起了袖子一定要打一架。任秋说， 杨子，他就喜欢找人下棋，还和我阿爹下呢，我阿爹先让他摆好几个子。 两个孩子开始了对弈。陶阳子个子矮，一条腿半跪在身后的石凳上，他拿过白棋盒，方天琴从黑棋盒里抓了一颗棋就放到盘上去，这一颗放在了三三上。围棋盘上共有19路的经纬交叉点，三三便是三路的经纬交叉点，落子在此是站脚，只是站得小。陶阳子看过那么多次对局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方天琴这样第一手就下在这儿的。方天琴朝着陶阳子嘴拉了老长笑着， 这就是我方天琴的下法，金角银边草肚皮，你不懂。 陶阳子用两个手指捏了颗白棋，在身边的星位上下了一子。方天琴从凳上站起来，伸过手，在陶阳子星位的棋下面又走了一步三三。三三点角，陶阳子是见过的，但方天琴一开局就点角，陶阳子也是第一次见着。接下去，陶阳子在另一个星位上放了一子，方天琴又赶着在那个星位下面点了三三的角。随后的棋势，陶阳子走到哪里，方天琴便跟到哪里， 他总是走在陶阳子的下面，在二三路上贴着靠着，一副纠缠着找架打的样子。下到最后，陶阳子显出了只有看棋而没有走棋的弱点来。毕竟看棋是从头到尾顺着别人的思路，一旦走棋需要每一步有自己的思考。陶阳子实在无法抗御方天琴根本不讲棋路的缠斗。方天琴瘦削的脸上一副得意的神情，他张着大嘴，在棋局上一点都不放松，先提陶阳子一个子，接着是吃三五个子。方天琴吃子的时候站起身来，胳膊撑着石桌，把手中的黑棋子用劲儿向盘上敲下去，又把吃掉的白子轻轻提起来，再丢到陶阳子面前的盒子里。后来吃得多了，他便一个接一个地投到白棋盒里来。这一盘棋应该下完了，可方天琴还继续吃着黑棋空里的白子。黑棋有的地方吃成了一个像麻子一样的眼，形成黑压压的一片。陶阳子只在一条边上活了两块小空。陶阳子抱着棋盒说，我输了。他把手中的白子放回到盒子里去。方天琴盯着陶阳子，陶阳子低下头来，第一次感觉到输是怎么回事。在他的孩子的感觉中，失败感是那么的刺心。以前输棋都是别人的结果，在陶阳子看来，输了也就输了，黑棋输也是他希望的结果。然而他执白棋却输了，大片大片黑棋的暗色在盘上蔓延着，并渗透到他的心灵中来。他想去盘上收子，人手一，与对局者下完棋都是这样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胜负感，一边收着棋，一边戏谑地说输说赢。方天琴却抓住了陶阳子的手说，你别动。陶阳子不明白地看着方天琴，他看到方天琴双眼中的眼眸黑亮黑亮的，他脸上的肤色也特别黑，像棋盘上到处蔓延开来的黑色。方天琴眼斜开去，顺着他的眼神看到人手一正从竹园外的小路上走过来。显然方天琴看到人手一的到来，才阻止了陶阳子收棋。人手一走进石桌的时候，方天琴对着他的雇主用手指着石桌上的棋局。陶阳子这才明白一点方天琴的心理，他是想扩大他赢棋的感觉。正因为棋是两个人下的，有胜的一方，自然也有败的一方。因为有败的感觉，胜的感觉才真切实在。也正因为有败的感觉，使胜的感觉的分量加重。下棋简单的结果就是这种胜负，胜负让棋具有了吸引力，让棋生出无尽的变化。而陶阳子这一刻正感受着输棋那黑色的力量，仿佛在吞噬着他。这胜棋的局面展示在对局之外的人面前，方天琴的胜棋感便扩展开来，分量倍增了。在人手一面前，陶阳子

参透人生之道，以此发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魅力。小说《黑白》，大年初七2月22号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恭喜发财， 经典多场诵读沙龙，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。